好，今天这堂课我们要来讨论从圣经看传福音，意思就是从圣经里面到底传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传福音具备什么要素，我们当如何正确的透过圣经的真理来理解传福音。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传福音的理解有一些偏差或错误，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传福音的勇气，这样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所传的内容。对，因此我们今天会分享这几点，我们会试着来回答这几个问题。第一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第二个，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第三个，传福音是什么？第四个，所谓的好见证是什么？我们都喜欢说要在人前有好见证。那第四个，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我们都说成功见证是把结果交托给神，可是我又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那这两者到底该如何有一个正确和谐的关系？这样。好，那开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天父，谢谢你为着弟兄姐妹愿意付代价来到这么寒冷的地方，一起学习向你感恩。主，愿我们的心被福音激励，仍然是火热的啊！也求你赐福我们待会的学习，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对于你所交付的这个命令有正确认识，以至于我们更多受激励去传福音，也帮助我们下午去人海渔夫的时候可以多多的为你做见证，传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要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五节。 哥林多， 请一个字愿帮我念出来。 十五章 一到五节。 弟兄们，我已经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呈给基法看，然后呈给十二使徒看。 好，所以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首先第一节，保罗他就说，我把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然后中间两节就是在说福音会带来什么果效，一个是我们靠着福音可以站立的稳，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不管你信你多久，你都需要听福音，你都仍然需要被福音滋润喂养，靠着站立的稳。然后再提到是靠着这福音得救，福音最终是要我们得救。好，那重点是第三节所说的，第三节就是保罗在阐述到底他第一节里面所讲的那个福音是什么。所以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照圣经所记第三天复活。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三点，第一个是照圣经所记，这个圣经指的是新约还是旧约？旧约，只要是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到圣经这两个字，它指的就是旧约。那所以基督耶稣来到世界上为罪人而死，这件事情不是新约的新发明，不是使徒们的标新立异，乃是在旧约上帝就已经预言有一位救主弥赛亚要来拯救世人。所以基督教圣经所记做了什么呢？第二点，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基督来受死是因为我们有罪，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了使我们能够从罪还有罪的后果当中得着拯救，所以他死了。第三个很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向许多人显现。所以福音不单单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虽然有时候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比较多提这个，但是复活他也蛮常提的。复活是福音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你们读使徒行传，看使徒们在布道的时候，他信息的内容毫无例外他都会强调复活。复活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就仍然是在死亡当中，没有复活那么基督他就仍然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他的受死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赎罪。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 LTN 大专领袖训练营其实就跟福智的那个佛教领袖训练也是差不多的，基督教就可以解散了，志浩哥就可以失业了。所以复活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比较长比较多会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这东西听起来是蛮感动的，耶稣为罪人而死掉，非基督教不信听的可能会觉得哎呦为罪人舍命有点感动这样。可是复活听起来就有点玄玄妙妙的，所以好像不太好意思讲这样子。那在使徒行传里面 人们对于福音最大的反对，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的事情。OK， 好，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福音是什么，用最简洁的方式来描述它，就是从这段经文三个点，其实就两个点，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又复活。他不是只有死了，他又复活。再来下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样请一个自愿的替我念出来。 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蒙召为使徒，奉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经的灵说，因从死人中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我喜欢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应该这样子，这是主的话。好，所以这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保罗说这福音是神的福音，所以意思就是是神亲自的赐下这福音。这福音不是人能够做什么，人不能够做什么，人只能够等死。但是感谢主，上帝赐下这福音要拯救我。第二个，跟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的是类似的，他说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一样旧约圣经所预先应许，一样强调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是旧约就已经预言，不是新约的作者自己创新的。第三个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是有一个主体的，而这个主体除了神之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不只是耶稣做了什么，也包括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在第四个提到他是大卫的后裔，在肉身上来说大卫的后裔，这个强调是耶稣降卑成为人。他原本高高在天上，享有与父神完全同等的尊荣，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但他却愿意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不但成为人的样式，却成为奴仆，是羞辱的，是卑贱的。他降卑，最后又受苦受死，这是第四个。再来第五个提到从以圣灵的大能，圣洁灵说他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这提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升高，他降卑，然后完全顺服以至于死，那上帝就使他升为至高，所以他从死里复活。那这边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他钉十字架，但是他强调复活，就代表有死，这代表同时也强调了受死，因为没有死不会活，这样没有死就不需要复活。所以跟刚刚讲的非常类似的一样，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那这边又更多的讲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罪是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罪一定要讲清楚。那罪的定义是什么？你们会怎么定义罪？随便讲，不是随便讲，你想到的。 违背神的心意的都是 罪。违背神的心意都是罪，是。Okay. 所以彼得约翰一书那里有说，凡是不法的事都是罪，这样。只要违反神律法的都是罪，不管是做了不该做的，或是不做该做的，都是罪。所以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来描述罪。那比较常用的描述是，罪是指人背逆神，然后带来神的愤怒、刑罚，还有地狱。对，那这个要讲清楚，因为很多人会把罪啊窄化为就只是做坏事，只是让人家不高兴、伤害别人。这样子对罪的定义其实是非常不完全的，因为罪其实最大的得罪对象，不管你是杀人放火，或是你是当一个大好人、大善人，其实罪最终的得罪对象不是人，而是神。所以像大卫他在诗篇里面有一篇。好像是51篇吧，他那一篇诗篇应该是他在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然后也把拔示巴人夫用计谋谋杀掉之后，被上帝管教，然后他写下的诗篇。那他得罪人是拔示巴还有拔示巴的先生，但是他在诗篇里面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唯独得罪了你。所以不管我们犯人是什么罪，有伤害别人没伤害别人，最终的东西最上得罪的是这位上帝，而后果不只是犯罪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犯罪也不一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有时候人会享受罪中之乐，对吗？弟兄们，当我们在做一些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情应该某个程度是愉悦的，对吧？所以 但是有时候犯罪会对我们带来不便，带来，所以有时候人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罪恶感，会很不舒服。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有罪恶感，然后伤害别人，跟别人关系变糟，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罪所带来的后果，重点不是那一些，罪所带来的后果重点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最终使人走向灭亡，走向地狱。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将罪是什么，以及罪的后果是什么讲清楚，否则人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耶稣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不只是或说不是让我们生活过得更爽，对，所以很多人他所领受的福音是那一种，就是让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快乐，更生活更便利、更舒适的福音，那个不是真正的福音。这样，那我举个例子，蛮常在婚礼上听到一种正道，就是婚礼基督徒办婚礼嘛，那都会有一个牧师正道，对不对？那通常比较想要传福音的基督徒就会期待，就会请求这个牧师在正道的时候顺便也传福音也呼召。那我很常听到这种婚礼上的福音信息，我模拟一下，对方在吗？哦，在，好，没有。假设你今天跟志鹏要结婚的，假设我是牧师，我要证婚。好，反正重点跟你们没有关系，重点是我模拟我要讲的信息，就是各位在场的好朋友们，我们都渴望非常健全、非常美满的婚姻，这样。但是我们人都有罪，所以罪会让我们彼此伤害、彼此不和，所以导致许多婚姻关系是破裂的、是紧张的。各位在场的朋友们，你们渴望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吗？如果是的话，耶稣基督非常愿意帮助你们。如果是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恩典，让你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愿意的，请现在跟我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当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会进入你的心中。好，看，另外一种，我听过的一种，各位在场的好朋友们，你对你的人生上半场满意吗？是不是？是不是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失意？但是不用担心，耶稣基督愿意给你一个美好的人生下半场。你想要一个美好的人生下半场吗？如果愿意的话，你就跟我一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好，卡，请问我刚讲的这两种都是我亲耳听见的。那请问这两种所谓悟道的信息有什么问题？ 你到底想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还是想要追求你爽？ 没错。对，那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到底是你真的觉得你得罪神，你该死，你完蛋了，还是只是你觉得哦，罪让你没办法过得这么爽，所以上帝可以让没有让我过得这么爽的元素挪去，然后让我过得很爽这样子？那听到这种福音，然后决志接受耶稣的人，他绝对不会得救，因为这个福音是假的福音，这个福音并没有清楚告诉人犯罪得罪什么后果，还有罪是什么。所以对他来说，他如果决志了，耶稣只是一个让他生活更便利、更舒服、更爽的工具而已，而不是他的救主，不是他的生命的主。所以感谢神，我们这几天学习四律，第二律里面算是把罪讲的还蛮清楚的。他说，罪就是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至于神隔绝。人神创造人，原来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阿门。神创造人，原来是要人荣耀他以神为乐，对，所以他描述的很好，但是人却偏绝非他圣人等等的，对，所以这个东西要讲清楚，否则我们讲的就不是福音这样子。好，那再来，生命见证，所谓的生命见证，特别是大家可能在蒲公英里面常会读到的，或者说我们自己会写得救见证，没写了吗？明天今天晚上想要教我，生命见证不等于福音，你的生命见证是上帝带领你的人生。如何来认识他的过程，但这东西不等于福音，你的经历不等于福音，福音是耶稣基督为罪人受死并且复活的历史事实，已经发生的，而且从亘古到永远都永远有效的历史事实，但是你的经历是现在发生，是几年前发生的，就是一个经历，而且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福音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历史事实。对，所以我们不要把见证等于福音，因为如果我们把生命见证等同于福音的话，那人听了我们见证，我们就以为我们在传福音，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的做到所谓的传福音。这样，传福音顾名思义，你就是要传福音，而不是传见证啊。那我不是说不能传，不能讲见证，见证可以讲，当然可以讲，多多益善，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得救，你需要传道福音。那我最鼓励弟兄姐妹写的这种见证是，你的见证里面不单单有你那些经历，同时也把福音的信息包含进去。所以我个人，我的得救见证，我今年去年因为我重新我换了一个教会，我加入他们教会的会籍，所以就被邀请在台上分享我的得救见证，所以我就重新写这样。那我其中一段当然是这样写的，我会写说我在信主以前，我的喜乐，我的满足完全是出于我的成就，我的成绩，所以我常跟别人比较，对，那这个其实是我的罪，因为我没有来到这位最大的喜乐泉源上帝的面前，来依靠他，来爱他，来享受他，这个是最大的罪恶。虽然别人看我都是一个好人，别人看我是一个品学兼优还算不错的好学生，但是我知道我在骨子里我离了这位神，所以我这么痛苦。然后不但如此，我也知道我常嫉妒人、骄傲、自私，这些在上帝眼中都是罪，而这些罪足以使我走向灭亡。但是感谢耶稣，他怜悯我，开启我瞎掉的眼睛，让我能够听见福音，不但听见，能够明白，然后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所以这是我见证里面其中一部分。我在见证里面也清楚地讲到罪到底是什么，罪是人远离神、背逆神，而不只是讲哦，罪只是做一些坏事。事实上，我也没有做过太多坏事，虽然有，可是也不是太坏的事情这样。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该受咒诅。所以感谢耶稣拯救了我。所以你们如果还没有写好得救见证，我鼓励你们，如果可以的话，清楚的写一下上帝怎么光照你，让你看见你是一个需要耶稣拯救、没有盼望的罪人。不只是写你生活以前，你信主以前，你的生活过得多么糟啊，你的行为多么烂啊。或者说你生命没有意义、没有方向，然后后来信主说：“哦，找到生命意义跟方向。”我说：“哦，本来好难过、好痛苦，哦，家庭好破碎，信主之后就有喜乐。”这样，这种都是真实的，也值得见证。但是更重要的是见证那位你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为你受死，然后又从死里复活，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明白正确的福音，会让我们的心受激励，以致我们就更有力量、更有勇敢，愿意去传福音，这样子。让福音本身的信息激励你去传福音。Let the gospel itself encourage you to preach the gospel. 让基督他自己激励你去传扬基督。Let Christ himself encourage you to preach Christ. 福音本身，基督本身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动力。常常对自己传福音。当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说：“我只是个该死的罪人。”当你自卑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自卑，我最大的问题是我该下地狱，但是耶稣却把他自己给了我。”让你的心受福音的滋润，受福音的牧养，以至于无论你得时不得时，你都可以传道。好，所以首先这是第一点，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为罪人钉十字架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从亘古到永远都永远有效。第二，传福音的动机，这个我不会讲太多，因为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会讲更清楚。简单讲，你在笑什么？你们又是我吗？传福音动机基本上是两点，第一个爱神，愿神得荣耀，这是最重要的。爱神，愿神得荣耀，请大家翻到一段经文啊，提摩太后啊，不是哥林多后书二章14到17节，请一个自愿的念出来。 感谢上帝，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上帝的。对灭亡的人，这是死而又死的气味；对得救的人，这是生而又生的气味。这些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许多人把上帝的道当商品贩卖，而是受命于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你那是和合修订本子，哇，翻得好有趣哦！把基督当商品贩卖，好，那好，所以我们出于爱神，为要彰显神的荣耀去传福音，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因为传福音是神的命令，所以你借着顺服这个命令，借此来荣耀他，这个是最直接、最直觉的。对，那再来爱神、荣耀神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他说我们。 去传福音的人，就是他形容保罗形容他跟其他的使徒们是做俘虏的，因为他们因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轻视。但是他说我们在各地散播香气，那这个散播香气是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讲的使人认识基督，也就是传福音。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对上帝来说你就是香气，上帝非常的喜悦我们为他传福音。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就好像你闻到厨房里飘来培根的香味，你非常的喜悦。好，再来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只有有人信主的时候上帝才觉得香吗？是吗？不是。他这边说对得救人是基督的馨香，对灭亡的人其实也是，对灭亡的人这香气是死亡的气味，叫人死；对于得救人，这却是生命的香气，使人活。这个意思是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要么这个福音使人得救，要么这个福音使那些不信的人成为定罪他们的证据，这样子使他们死，使他们受审判，最后走向灭亡。求主怜悯更多的罪人能够得救。对，但重点是我们的心在这里可以得到激励，就是今天下午你去传福音给人，不管他对你的反应是好是坏，不管他接受福音或拒绝福音，不管你传福音你感到挫折或感到喜乐，你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不在于传福音的结果，乃在于你传福音的行动。只要你真正的去传福音，就像下面所讲的，我们不是为了图利而谬讲神的道，反而我们好好的把福音讲清楚，我们就是基督的馨香。当我们是基督的馨香的时候，我们就荣耀神，因为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你传福音的动机应该是爱神荣耀神。第二个，出于爱人愿人得益处。那最直接的当然就是我们不希望人灭亡，不希望人下地狱，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不应该只是如此，因为非基督徒也不喜欢地狱啊，对吧？不是只有基督徒不喜欢地狱，非基督徒基本上也不喜欢地狱。非基督徒有些宗教他们也会为了逃避地狱而想出一些得救的方式，这样虽然我们知道那些方式是没有用的。对，所以我们爱人不应该只是希望人不要下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变成地狱好像得到荣耀这样，哇，都是因为地狱所以我才向你传福音。你希望人，你希望爱他们，你希望他们得着益处，而最大的益处不只是不下地狱，而是这个人可以爱神、认识神、享受神，这才是最大的益处。你想象一个天堂，如果这个天堂它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耶稣，你想去吗？我希望你的答案是不，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一个什么都有但却没有耶稣的天堂。所以重点是一个人得救，你希望他得救，不只是你希望他免去那些苦难、地狱的痛苦，而是你希望他得着这人生最大的至宝，就是基督他自己。而当你带着这样子的动机，希望人能够认识神、以神为乐，而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同时得着荣耀。所以，爱人愿人得益处跟爱神愿神得荣耀这两个动机是完美无缺的配合在一起，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一。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这两个动机。再来第三个，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什么？我写了四个英文字母在上面，待会大家可以填上，你们可以自己写笔记。首先我要讲的是传福音这件事情 ，evangelism， 不包括人信主与否的结果。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去传福音，都没有人信主；即使你传了一辈子，都没有人信主，也不否定你传福音的行动，你仍然是在传福音。所以我才会说传福音不包含人是否信主的结果。我们应当期望人信主，但是人信主与否不在我们手中。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角色，传福音的角色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好，接下来我要讲四点，传福音包含哪四个要素，或说哪四件事情是传福音的重点。第一个，传福音是传扬。那个英文字大家可以先写叫 herald， H-E-R-A-L-D， 然后请大家同时翻到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三节，请一个帮我念出来。 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 是昨天讲到的经文，所以他说我们传扬的，那个传扬，他英文通常翻成 preach。 那这个字的原文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当传令官去传令。那传令官是什么东西呢？传令官啊，就是古代君王皇帝他想要把他想要传达的讯息布达到远方的时候，他就会差派一个传令官，把这个君王所想要传达的讯息一字不漏、忠忠实实的传给该传扬的人，这样子。所以使徒保罗他选用这样子的字来描述他传福音的行动，很明显他想要强调的是传福音是忠实的，把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信息忠实的传讲出去给那些失散的人，那不加油添醋，不讲自己的东西，而是单单讲这十字架并且复活的福音。那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福音需要用讲的，福音是需要用讲的。那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会说不要讲那么多福音，福音要用活的，活出福音这样子。福音真的能够用活的吗？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要因着信靠福音而生命越来越改变，然后显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生命有不断的改变有果。但问题是别人看到你的外表，看到你再好的行为，你外在的好行为跟一个异端外在的好行为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事实上是差不多的，事实上分不出来的，事实上甚至异端异教他们的好行为表现出来可能比我们还要好。我们会乐善好施，我们会扶老太太过马路，异端也会，异教也会。我们不要觉得非基督徒异端一定都是十恶不赦杀人放火大坏蛋这样，不一定的，很多时候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要人认识福音，一定要讲，因为耶稣基督的位格，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他的作为，他为人受死又从死里复活，人只能靠耶稣得救，这个不可能用活的，这个只能够用讲的将他解释清楚。我记得我外婆在两年前她得癌症住院，那时候已经病危了，快死掉，她已经几乎昏迷了，但是我还是抱着一丝盼望，我希望她听得见，所以我就希望她在她耳边用台语跟她传福音这样。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得救，但是我知道如果他要得救，那么上帝使用的方式就是透过人传道给他，所以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器皿，并将结果交托给神。但是我的台语不是这么的好，台语用来闲聊，就有时候不小心骂了脏话，求主赦免，还可以这样。但是传福音好像不太行，所以我就想到，因为我外婆住在一个基督教医院，那个医院应该有台语非常流畅，而且也是基督徒的志工。所以我就去约牧师请了一个志工，我说可不可以拜托你在外婆往生之前你跟他传福音。你们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不用传不用传，很多时候基督徒福音不用用传的，反而活出来比较重要这样。他跟我这样讲，那我就什么都没讲，我说好谢谢你，我就自己去了外婆耳边跟他传福音，用我不顺畅的台语跟他讲，阿嬷我都是罪人，我都就是上帝，我需要耶稣，那你也当信耶稣，耶稣是上帝，就是独生子，伊为咱的罪定死一个，个个我，所以我一定爱信可以，他也当得救。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就是不知道他灵魂在上帝手中，我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求主怜悯他这样。好，所以重点是我们需要传，不加油添醋的，按照圣经所讲的福音，勇敢的向人讲。所以四律是个很好的工具，把福音算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好，这是第一个。Evangelism is to preach or to herald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without our own opinion. 忠实的传讲这福音的信息。但第二个，传福音的要素，传福音包含重要的部分就是 teach, 教导。我们不只是把圣经里头这个福音忠实的讲给人听，同时我们也希望讲给人懂，讲给人懂这样子。所以福音是需要解释。那我 请大家、看两段经文。秦子明，你翻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然后帮我念出来。然后学长，你帮我翻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帮我念出来，节省时间的关系啦。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所以经文里面提到他是奉派做教师，他说抓教导对吗？ 做传道做师， 做师傅，还有一个有没有做师傅？ 外邦人的师傅。 对，做外邦人的师傅就是 teacher。好，那啊、哦，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嗯，对啊。 提后。 哦，提后，哎呀， 好， 翻错，翻错， 好，没关系。我也会有这样的说法。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为这福音我被派做传道的使徒和教师。所以当保罗在描述他身为一个使徒的职分的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传道，但同时他会说他自己是教师。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传福音同时也有教导的成分，教导的工作在里面这样子。那比方说当我们说耶稣为罪人而死，这个是福音的内容，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解释说，那罪是什么意思？罪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罪？为什么我是罪人？非基督徒这样问啊，你们基督教总是喜欢说人是罪人，为什么说我是罪人？我还蛮好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解释这样子，不然人不一定能够懂。那我们要解释，那耶稣为什么要为罪人而死？耶稣为罪人死，可以为罪人带来什么？为什么耶稣为罪人死，罪人就可以得救？这些都是需要 explain， 需要解释的这样子。那像在《使徒行传》，你们如果看使徒们的布道，他也是有解释的，也是有教导。比如说，他对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他会引用旧约来向犹太人证明这个耶稣基督为人死又从死里复活，就是他们所殷切期盼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用过这种方式来解释，让犹太人可以懂。但是如果像《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他是对外邦人传福音，这时候他方式就有点改变。他会直接先从神是一位，神创造一切，所以你们不要拜偶像这样的角度切入，先让他们了解真神只有一位，真神创造一切，所以你们不要拜虚无的偶像，用这不同的方式让人能够正确的明白福音。所以像我们在台湾传福音啊，台湾是一个多神文化的社会，对不对？嗯，对。所以有时候我观察到，如果我们思虑只是讲神爱你，为生命有个奇妙计划，讲耶稣，可能会绝子啦，可能还是会这样。可问题是，我就曾经遇过有一个人，他虽然绝子，然后也被造就快一年，但是有一天他竟然说：“我不要造就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只是把耶稣当作众神中的一神，昏倒这样子。对，因为思律并没有那么清楚的强调神的独一性这样。那因为他从美国翻译过来，美国的文化他很清楚知道基督教就是独一神的信仰。对，那基督教在台湾可能没有那么的 well known 到一个程度，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知道哦，我们基督教是一神论这样。对，所以这个需要解释的。对啊，那当然你们学习四律用最基础的方式就是不要加自己的话，没有问题啊，先这样练习。但是以后如果你们越传越有经验，越传越多的时候，鼓励你们为了那个人的益处，为了听福音的人的益处，可以更多的解释让他懂啊。OK， 了解。 我们的角色是把福音教导清楚，让人可以更明白。但是我们的角色不是让福音更有吸引力，更容易被接受，不是。因为福音本身就有极大的吸引力，不需要你加油添醋。但同时，当然福音只有那些被圣灵感动的人才会接受这样。所以 ，you are to make the gospel understandable, not to make it acceptable。两个是不一样。我们的责任是让他 understandable， 让他易懂，可以懂，而不是让他可以接受。好，那我们需要让福音尽可能清楚，让人对福音没有误解。有时候我们虽然传的可能是正确，但是因为没有解释清楚的缘故，可能会让人误解这样。比方说，我就遇过四律啊，因为他两个圆圈里面说人生各样活动在自己管理之下，结果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安。然后另外圆圈是人生各样活动在基督管理之下，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然后圆圈一个非常整齐，另外非常的混乱这样。所以导致我的经验里面，有不少基督徒、非基督徒，嗯，他们看完两个原因之后，就选左边，就是不要信耶稣的意思。问他为什么？他说：“哦，因为我的人生过得还不错啊，我管理的还 OK 啊，所以我不需要另外一个基督来管理我这样子。”如此证明他并没有正确的了解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拯救所有的，是要拯救罪人，而不是只是拯救那一些生活过得一团糟的人。这样，今天一个生活过得再怎么好，他就要再怎么玩出好成绩，他就要再怎么当卷哥卷姐，生活管理的非常的 perfect， 他仍然需要福音，他仍然是走向灭亡，需要福音。对，所以这部分如果没有讲清楚，可能就会让那些本来生活就已经是人生胜利组的人觉得我不需要耶稣。 那所以我们要自己讲清楚什么是罪。 对，特别翻回第二律、第三律，如果他搞不清楚，翻回第二律，告诉他人的境况是人有罪，偏离真神，悖逆真神。就算你生活过再好，你仍然是悖逆真神的。 然后第三律告诉他，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罪人，所有的罪人都需要耶稣，不是只有失败者才需要耶稣，不是只有吊车尾哥才需要耶稣，你也需要，就算你是胜利者。当然语气可以温和一点，对，在解释的时候，对，好，那有时候我的经验里面，甚至有时候我要帮人做不得救确据，这样得救确据大家很熟悉嘛，就确认这个人真的信耶稣。但是有时候我需要帮助一个以为自己有信耶稣，但却没有真的信耶稣的人，让他清楚知道，其实你没有真的信耶稣。对，因为如果有时候福音他误解了，他就觉得哦，我已经信了、啊，但事实上他没有信，这样他信的可能只是一个让他生活变得更好的工具耶稣，而不是那拯救罪人的神的儿子救主耶稣，这样子。我需要让他知道，你信的其实不是真正的福音。好，再来第三个，当你传福音的角色，传福音的内涵，重要的部分是代表基督，而代表 represent， we represent Christ。As his ambassador， 我们是以基督的大使的身份来代表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以基督大使的身份在代表基督。请大家翻到经文，哥林多后书的5:19-20，请一个帮我念出来。姐妹也可以念了、啊。 在基督里教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好，所以这边提到我们与神和好，然后神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大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永远记得，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代表的不是别人，不是阿猫阿宝、路人甲、路人乙，而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伟大荣耀的耶稣基督。想一想，如果你是台湾的大使，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光荣？会吧，虽然台湾没什么国际地位这样子，但是你好歹可以当到大使，你应该觉得很光荣。啊，不要讲台湾啊，如果你是代表美丽坚和中国的大使，你会不会觉得蛮光荣的这样？对，理论上应该会，因为我们代表的对象越大越伟大，我们就会觉得越光荣这样子。别的不讲，你代表马英九总统，对，也会觉得有点光荣这样。但是今天你代表的是那位耶稣基督，你应该觉得更光荣这样子。有时候有些人啊，喜欢用直销来描述基督徒在路边偶遇传福音的行动这样子，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这样就信心软，觉得哦，这样好像直销，好像有点丢脸丢脸的感觉，然后别人不太喜欢理我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不是直销，不要贬低自己传福音这个宝贵荣耀的行动。你传福音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形式传，你就算是在偶遇发单张，你仍然是代表基督的大使。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不要轻看传福音这个行动。上帝喜悦你所做的，你是代表基督在劝人悔改。好，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要正确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卑不亢的去向人传扬基督。有一次我走在，因为我正大毕业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毕业了好多年，可是有时候我还是会遇到一些我以前在学校认识的同学，不知道是读研究所还是读博士班，还是这么可怜，延毕这么多年这样。然后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就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穿西装真才越人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以前的老师也会，同学也会。那这时候呢，我就会有点想要躲起来，不想要让他们发现我在这边，因为我如果他们发现我，他们问我，哎，你在这边干什么？你毕业了吗？那我这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说，我在这边传福音呐、啊，传福音。对，所以某种程度我有点以我传福音的身份为耻这样。对，所以上帝就光照我，反正我就认罪悔改，我就觉得，而且因为那时候我在学校学阿拉伯语嘛，我双修阿拉伯语系，然后有一个跟我一起的，他那时候成绩蛮鸟的，就不太认真，不太读书，然后我成绩蛮好的，对啊，那但是后来毕业之后，他就花了一些钱去什么叙利亚，现在很乱的那国家，然后在那边待了9个月，阿拉伯语就突飞猛进，所以现在他就在一间台湾有投资在中东的公司。 就是有非常不错的工作，世俗眼光来说非常不错了。一天到晚坐飞机，你看 FB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爱炫耀，一天到晚在拍，哦呦，又是卡达航空，哦，这飞机餐吃到不想吃了，而且炫耀这样子，对啊，然后就看，我觉得，哇，如果当时我继续学阿伯，我一定不止跟你，不止像你这样子，对，就是很邪恶，就在那边比较，然后完全没有想到，哦，我可以传福音，这是比那个还荣耀这样子，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羡慕别人，你能够传福音，这个是比可以吃香喝辣还要来得更宝贵。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传福音是这么重要的职分。好，第三个、第四个，传福音包含要劝人悔改，英文是 appeal 就是呼吁、恳切呼吁的意思。appeal to people for their repentance。恳切的请求人悔改。那刚姐妹所念的经文里面也有讲到这一点，我来念。他说：“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所以传福音不单是传递正确的知识，同时也包括我们要劝人悔改。传福音不是演讲，不是把话讲得对、讲得清楚就好。而是要劝勉人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跟主建立关系这样子。所以哥林多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主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提到劝诫，也提到教导，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两样。传福音不单是告诉对方基督为罪人做什么，也包括你要带着爱心期待他得救的心。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传福音传到一种有点疲乏，变得好像机器一样？传给你，要不不要随便你，不要拉倒，下地狱自己的事情。哦，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种心态，这样我们需要恳切的希望他来信福音，这样。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也会感受到我们的那种态度啦，就是好像我没信你就没差这样子。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态度好他就会信，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对于那种恳切的态度，是我们回应神的爱很自然的表现。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变成一种好像机器一样，不管对方的死活，只顾有没有把福音传清楚，那么可能显出我们里面对神的爱是有点冷淡，对人的灵魂是没有那么热切的。这样，好，我们期待人得救，恳切的呼吁人得救，但是把结果交给神。再来第四大点，什么是好见证？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这样的话，你们要在人的面前做好见证。甚至有人会说，让在人面前让人就是认出你像基督一样，甚至就是一段时间以前，我听到有人说，让人看见你像神一样，神和你，你和神两者密不可分，之类的话这样。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别人面前做好见证这句话你怎么解读？那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在别人面前做好见证，所以。当我在跟非基督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要做笔记，在桌上发出声音特别大，让别人看说：“哦，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基督徒都很认真。”所以图书馆有非基督徒，那我就要待到最后一个才走，这样子显出基督徒都是一群认真的人。所以基督徒都一定要当别人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我们生气就一定是犯罪，而不可以生气这样。如此才是好基督徒吗？你们觉得呢？然后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所谓的在别人面前要做好见证，这句话会不会很多时候对你来说，非但不是一种鼓励，反而成为一种非常有压力的重荷？这样，好见证不是，我现在要讲好见证不是什么？好见证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好见证不是因为了迎合别人喜欢什么，然后故意做给别人看。好见证不是因为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一定该这样做，我就一定该守这个守那个。好见证不是这样。那我待会会说好见证是什么。再第二个，好见证不是什么？好见证不是非基督徒喜欢听的，就叫做好见证。如果你觉得一定要非基督徒喜欢听才是好见证，那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变成你将你的生命交在非基督徒的手中，他觉得好的才是好，他觉得不好就是不好，这样。我可以跟各位说，非基督徒觉得不好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很有可能是一个真的信靠神勇敢的好基督徒。我们正道有一个弟兄刚刚毕业，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不断的帮助他面对一个艰难的问题， 就是呢，他信耶稣，但他却不敢跟他妈说他信耶稣，因为他妈是一个忠实的 follower of 济公，济公忠心的跟随着他，跟济公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他奉献他自己的生命给济公，对，所以这个弟兄他非常害怕他妈妈会逼迫他，那我就不断鼓励他，用神的话鼓励他要坦诚自己的信仰，后来他也真的坦诚了，那结果呢？如同我们所预期啊，他受到非常严重的逼迫，感谢主。 啊？ 被逼迫？ 好，未受逼迫。 对，未受逼迫啊！这天上赏赐是大的，虽然我为他也会心疼啊，但是我为他感到开心，因为他信靠神，他做对的事情，讲对的话，他也是很温和啊。然后他其实在家里本来就很乖，这样。他是哪一种每天晚上都会跟妈妈通电话的孝子，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哪一个每天会跟妈妈通电话？几乎没有嘛，有可能也不敢举手这样。他就是那种人这样，但是呢，当他在坦诚自己信仰之后，妈妈扬言说：“你要选我，还是要你要选我，还是选耶稣？你如果要选你的耶稣，那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这样讲这种话，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哎，我们这种就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在家里就要特别做好见证啊，让妈妈看到我们生命改变啊，好让她也更接受我们信仰。”问题是这句话在这个弟兄上完全无效，因为他在吸毒之前，他在家里的表现已经够好了，反而他在吸毒之后做了妈妈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这样。就在他妈妈面前，他是一个烂见证；但是在上帝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感谢主，我为他流泪，我为他喝彩。你妈妈就会把你赶出去，你也是最美好的见证。我愿意帮你筹款，即使你妈妈断绝你的生活食粮，我也愿意帮你筹款，让大家来为你这个美好的见证奉献，这样子。所以在人眼中很烂的见证，不一定在神的眼中烂。这样，我们重要的是要做神眼中的好见证。神眼中的好见证，有可能在人的眼中也好，但有可能在人眼中不一定很好。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见证不是讨非基督徒的喜欢，上帝喜不喜欢才是重点。人人说他好的基督徒，不见得比较讨上帝喜悦，因为有可能他只是比较会做人，人际关系比较圆融，个性比较好，比较温和，这样子有可能啊，很多人天生是这样子啊，但他不一定是比较倚靠神，不一定是比较敬畏神。人人都有意见的基督徒，上帝不见得比较不喜悦。记得路加福音里面十八章提到一个税吏跟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上帝啊，你看我不像他，你看我又进食祷告，我又献上这个献上那个，不会不会，就是炫耀自己做了什么，然后轻看别人。但是那个税吏，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只能够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在世人眼中是个可恶的人，这样，但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美丽的心，就是他认罪悔改谦卑的心，这样。所以有时候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不一定在人的眼中这么的明显。当然，这个税吏，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是悔改，他生命也会慢慢的改变，他应该也会不要再去压榨穷人这样子。是的，会有慢慢的改变，但不一定是马上就被非基督徒一眼看出来。好，再来，好见证不是世俗成就优秀。很多时候我会听基督徒说：“哦，这个人见证真好，为什么？哦，因为他很优秀啊。”可是问题是，圣经哪里有告诉我们好见证就是世俗成就优秀，就是赚很多钱，就是可以当市长，就是可以当总统？没有啊，圣经里面所谓的好见证，都是指你生命被主得着、被主摸着、被主爱激励这种的，而不是你真的有什么世俗成就。坦白说啦，世俗成就你不用靠圣灵也做得到，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也可以有很好的世俗成就。基督徒有可能是这样子。对，那些世俗成就很好的，坦白说，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所以我们也不要为了好像急求好心切要为上帝做见证，所以就说：“哦，你看是好见证哦，你看基督徒哦，有这种人这样子。”我们不要干这种事情，这样做的后果是，那一些世俗成就没那么好的基督徒会感到自卑，觉得很自卑哦，我又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我成就没有像别人好，我好像很自卑，没有什么见证。不是这样的，你今天只要是有福音的人，你今天只要是一个愿意爱主、愿意不断悔改，你就是好见证。不管你世俗成就了，你就算是一个清洁工，但在座可能不太可能当清洁工了。我是这样，就算你是开计程车的，你仍然可以靠主成为一个好见证。这样子，世俗的成就不等于好见证，即使基督徒、非基督徒会非常欣赏。再来，好见证不是好人、好事、好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把好见证窄化为就是在那种人的眼前，个性非常好，然后生活非常好，行为非常好，这样子，跟刚讲的类似啊，就是 你对人非常好，你跟人的关系非常和睦，这不一定是靠圣灵，不一定是圣灵的果子。所谓的模范夫妻，可能只是个性比较温和，不容易起冲突，吵架吵不起来这样子，不一定比较依靠上帝。那有一些夫妻比较常冲突，那但是有可能他们就在冲突当中，真的就是继续的成圣嘛。上帝透过这个冲突，让他们觉得、哦、我真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然后生命一点一滴慢慢的改变，这才是所谓的好见证。好，所以讲这一些是要让大家在做见证这件事情上可以得到自由释放，用神的标准来看待什么是好见证。那好见证或者说合神心意的生命见证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是一个被主拯救、被圣灵更新的新生命。大家记得我昨天在信息里面我有提到两件事情，是一个 package， 是不可分的，是什么？有印象吗？称义和成圣，是的，你是一个称义的，你只要信耶稣你就称义了，而只要你是一个信耶稣称义的，你就一定会越来越成圣，而那是基督他自己为你所赚得的恩典，他一定会使你越来越成圣，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你生命自然而然生发流露出来的果子，就像一棵树一定会结果子，就像一只猫一定会喵一样的自然而然。速度不一定，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人程度比较大，有的程度比较小，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会有。有一段经文常常被断章取义，就是马太福音的5章13到16节。那、大家可以翻一下，请一个人帮我念出来。 马太， 对，马太5章13到16。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让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就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对，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把焦点放在、第十六节，就是你们要好行为，让别人看见这样子。那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就变成、哦、我就是要做给别人看，做给别人看，然后就变得非常有压力。基督徒不太敢承认自己基督徒，因为觉得自己行为就是不够优啦，所以承认有点羞愧啊，甚至不敢跟别人传福音这样。可是，我们要想他的上文到底讲了什么。很多人会说，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盐，这句话对不对？做光做盐，这句话对不对？对。但我这样讲，一定有人知道有鬼。十三节，你们注意看。他不是说做光做盐，他是说你们是光是盐。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他不是说 you should be the salt of the earth。这里强调的并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你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什么。今天你只要是一个得救重生，你真的有信耶稣的基督徒，不是随便那种虚假敷衍、乱觉知一通，没有真的信耶稣的假基督徒。只要你是真正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你有主在里面，你就是光，你就是盐，那么很自然你的生命就会发出亮光，很自然你的生命就会有咸味。多咸没有关系，有人现在比较咸，有人比较不咸，没有关系，总是会咸，姐总是会咸。你只要是光，你就一定会发光，不管多亮多暗，总是你会有光这样子。对，所以他这边才鼓励我们说，第十五节说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那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会有光，所以不要把它遮起来这样子。所以重点是强调，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生命思想，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是蒙主的恩典所拯救，蒙耶稣的宝血所洒，蒙圣灵所重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认识基督多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然后多结果子这样子，而不是做给人看，不是为了迎合那个所谓基督徒的标准，而是被主的爱激励，愿意的讨他喜悦这样子。那另外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0到23节， 二章二十到， 请一个念帮我念。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但你们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个在上帝看来是可赞许的。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也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从。他没有犯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怒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 他有第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 二十五节念一下。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懒和监督了。 心上已经扔掉。所以这段经文提到我们要行善受苦，但是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行善受苦的理由跟基础，就是下面所说的，在第二十一节他说：“基督为你们受过苦，所以基督为我们受苦。”是我们行善受苦的理由跟基础。我们行善的理由不是因为别人觉得怎么样，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怎么样，而是因为基督为你受苦。然后下面又接着讲，他说二十四节，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他受鞭伤你们的医治，他受刑罚，他受鞭伤你们的医治。这个意思是说，耶稣为我们受苦，而为我们带来救恩的果效，不单使我们不用下地狱，而且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生命更新改变原动力不是靠自己，乃是基督为我们带来那生命改变的原动力。所以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医治指的是我们灵魂的医治，当然还要指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头，我们身体也会完全的得医治，有一个全新的身体。但是重点这边讲的，应该还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从前背逆神、拒绝神，只会得罪神。但是如今我们因为得救重生，基督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爱神，越来越顺服神。所以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所带来自然而然的结果，自然而然的流露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候或说常常觉得自己生命表现袅袅烂烂的，你不要马上就去想我是基督徒，说我应该怎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回到最起初的，你领受恩典到底是什么？耶稣是谁？耶稣对你的意义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对你自己传福音。福音不是只有非基督徒才需要，基督徒每天都需要持续的被福音鼓励跟更新，如此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有生命的流露。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见证是见证基督在我身上的作为，拯救、怜悯、成圣、喜乐等等。所以重点是要见证基督在我身上所做。即使你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很大的挣扎当中，即使你现在可能随便讲，假设你觉得你脾气不太好这样子，你也愿意痛定思痛，好好的回来，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一步登天，谁能够啊？没有啊，谁能够一天当中完全不犯罪啊？基本上没有，只有耶稣可以这样。那生命改变是渐进。所以圣灵小说里有一句话讲到，他说：“认识这真理的基督徒，如果比不上那一些认识这真理教条的基督徒，不必因此灰心。”我忘记怎么讲，没有印象吗？ 有 圣灵小说，对，好。那所以重点是，当我在挣扎，我处在这软弱跟最征战搏斗的时候，我显出基督，你是我的盼望，基督，你是我的满足，基督，你使我成义，基督，你的力量会继续不断的帮助我成圣。借此成为神所喜悦的见证。所以像我昨天讲的那个例子，你就像今天你是掉车尾的，你成绩不太好，非基督徒如果笑你我们某个程度如果是因为我们不认真，我们当然要感到羞愧，但是我们感到羞愧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真的有些部分犯罪。但是羞愧之余，我们也可以见证基督的，就像我说的，你可以见证基督是为我做我罪而死，然后基督帮助我悔改，帮助我改变，然后我就算成绩没有你好，但是基督是我最大的满足，这个也是在见证基督。所以下一个，我们的见证是将人引到基督那里，而不是将人引到基督徒那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见证就会希望把自己讲得多好多好多好，自己干了什么丰功伟业啊，本来不会怎么样，现在好像会怎么样，讲得很厉害，非常的就是高调吗？不知道怎么讲， 对，但最后这种见证会不会只让人家觉得哦，你们基督徒好厉害啊？ 哇， 那非基督徒最后只是把焦点放在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而没有真的到基督那里去的。所以好见证，一个合成性的见证，你要说基督为你做什么，更多讲这个。讲这个之后，然后再去讲你有什么改变，这样。但很多时候我们只会跳到我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希望让人家痛哭流涕，希望让人家觉得我真好，但却忽略了基督好，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讲的这些啊，我的意思绝对不是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的行为，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绝对不是说啊，所以我们犯罪了随便啊，就这样啊，反正基督是我的主啊。绝对不是这意思，不要误会。我们犯了罪还是要认罪悔改，但是我强调的是，我们那好见证的源头是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还有我们的成圣是渐进的。就算你今天没有完美，我们也不可能完美，你仍然能够靠主恩典来见证基督，这就是这样。好，最后一个大点，我要讲传福音的果效，传福音的果效，或者说我的标题定为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我们传福音啊，我们要区分哪一些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跟角色，上帝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工具，他的方法，区分哪一些属于这个。那另外一些我们要区分哪一些是唯独上帝自己能够做的，上帝把这些角色留给自己，没有留给别人的角色，这样。好，重生，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我们需要重生，圣灵重生我，圣灵怎么重生我？约翰说一章二十三节，请大家翻一下，约翰说一章二十三节，请一个帮我念出来。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快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快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对，所以神是借着福音，借着这道，哦，你好像还没念，哦，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永远存。你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这道指的是福音。神是借着福音的信息，福音的道来重生的，这样子。对，那请大家再翻另外一段罗马书的十章十三到十五节。一样，请一个人帮我念出来。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五节，有点长，一个人帮我念出来。 因为凡求告诉你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好，所以刚讲到神是透他的道来使人重生。对，那罗马书这里也有提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第十七节所说的信心从听到而来。好，那刚姐妹所念的有一大串这样子，它是倒序。那我把它顺序转一下，大家听。首先神差遣基督徒，然后基督徒去传道，然后非基督徒听见道，然后非基督徒信道，然后非基督徒如此求告主名，然后最后得救。所以这是上帝拯救人的一般方式，上帝就是使用他的儿女去传道给人，借着这道使人得救。所以去传道给人，把道讲清楚讲明白，让人懂，劝告人信耶稣，这个是上帝赋予基督徒的角色跟责任。但是这个道是否能够发挥功效，使人重生，使人产生信心，使人悔改，这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区分我们的角色跟神的角色。我不喜欢说神的责任，有些人说神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因为讲责任好像讲上帝有义务这样说，可是上帝没有义务拯救我们，所以我觉得最好是说责任，或讲，最好是说角色。我们的角色，我们有责任是去传道，讲清楚讲明白，讲人家懂。那神的角色，神的 role 就是去使这个道发挥功效，让人能够重生，得到信心，并且悔改。好，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 害。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六章四十节。请一个人帮我念。 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 OK 了，所以唯有那些被天父所吸引的人，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当然，天父是透过圣灵来吸引人来信耶稣，这样。对，所以唯有圣灵能够赐给人信心。对，那再来啊、使人悔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我来念。提后二章二十五节，他这里说，保罗要提摩太去。温柔的劝导那一些对抗的，就是那些不信反对真理的人，然后再来是重点。他说，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所以，一个人听了福音，听了你的劝勉，他是否最终能够悔改，其决定性因素完全在这位神的手中。神是否给他们悔改的心，这样，所以这也不是我们能做。神没有把神，他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些。好，所以再次的说，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角色是去传道，忠实的传，清楚的传，劝勉的传，并把结果交托给上帝，上帝把使人重生，使人有信心，使人悔改的角色留给他自己。再来，刚是讲到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信，现在我要讲的是，神所拣选的人一定会信主得救，没有例外。那一样在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请一个人帮我念。 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好，所以凡父所赐给耶稣的，就是天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要拯救的那一些人。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而这些人，天父所拣选、天父所赐给耶稣的，一定保证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一定会信耶稣的意思。那十章的十六节，再请另外一个人帮我念。十章的十六节，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做一个牧人的。 好，所以耶稣有羊，羊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然后他说他有别的羊。就是没有在这羊圈里面，那些羊指的是谁？指的就是那些上帝拣选他们，上帝要拯救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真的信主的人。而耶稣说，那些人他一定会把他带回羊圈当中，而这些人也一定会听他的声音，就是会信耶稣，然后进入羊圈，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所以这经文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就神所拣选要得救，没有例外，一定都会得救。上帝如果决定要拯救一个人，他就会拯救到底。那十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来念。耶稣说：“我赐给他们。”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样对，所以主的羊必定会听主的声音，不会有主的羊然后还不听主的声音掉到水沟里面去，绝对不会。那再来一段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我请一个人帮我念。八章三十节。 天所定下的人，又叫他们来；我那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我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为义。 好，所以神预先所定下，就是神预定要拯救的那一些人。那神就会呼召他们，透过福音的宣讲呼召他们，然后所招来的人，他说称他们为义。称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称义？ 信。 对，所以当他这边说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这个人一定会信。上帝所预定的人，上帝呼召他们来，而他们也一定会信，以至于他们会称义，然后最后他们会得着荣耀，就是在永恒当中欢然的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永远跟耶稣在一起，没有例外。神所拣选，神所预定的，神一定会差人传福音给他。不但如此，神一定会借着圣灵大有能力、不可抗拒的呼召，扭转人、改变人刚硬的心，赐给这个人柔软的肉心，使这个人保证一定会甘心乐意的悔改信主。 而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之所以可以有果效的原因。今天我们传福音之所以可以有果效，绝对不是我们讲的多好，而是出于上帝他全权至高主权的拣选，以至于他一定会让他所拣选的人信主。所以我们传福音可以很有盼望的，就算今天你传的人好像没信主，你刚传了100次1000次都没有信主，但如果他是上帝所拣选，他一定会信，时间早晚而已。有些人会说，如果上帝都定好了，上帝拣选他一定会拯救，我们不要传福音了，反正上帝自己会做，上帝那么厉害，干嘛要我们去做？ 会有这种观念出现这样子。但是我要说，从圣经来看，正确认识拣选的真理，非但不会使人不传福音，反而会激励人去传福音。因为我刚说了，拣选保证人传福音会有果效，只是暂时你不一定看得见。只要你遇到神所拣选的人，早晚他都会信，也让我们得到释放，就是你不会觉得好像是我做的很烂，所以他不信主这样子。也让我们谦卑，就是你不要觉得对方会信是因为你干得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见证啊，如果你要提你怎么信主的，我鼓励大家，拜托大家不要讲你的造就者对你多好，所以你会信，这种话是不切实际也不合圣经的。你会信只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圣灵感动你，然后你是被神拣选的，不是因为你的造就者做多好。你的造就者对你好，异端也会对你很好，甚至对你更好。来比谁好吗？我们怎么比过异端？人家是靠行为称义的。对，所以我们要谦卑，把人得救与否最终是 the cause。God is always the cause to bring people to Christ, and we are only the means through which God brings people to be saved. 所以我们是那个工具，是被使用的，但上帝，唯独上帝是那个使人得救最终极的决定性因素。上帝决定结果，上帝也决定通往这个结果的方式，而我们传福音就是这个方式，上帝所定下一般的方式。而你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欢喜快乐的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呢？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么卑微不配，但是上帝竟然愿意让我们这些罪人成为承载这荣耀福音的工具，并且使用我们来成就他拯救罪人的荣耀计划。有什么事情比这个还令我们值得兴奋呢？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面保罗他是最认识拣选预定的教义的人，但同时在罗马书第九章他开头他就为他的同胞忧伤，忧伤到一个程度，他说我宁可自己受咒诅，我也希望他们得救。这样保罗为他失散的同胞们忧伤，但同时接下来第九章后面他就是讲拣选预定的教义。对，所以一个认识拣选预定的教义的人，他绝对不会对失丧灵魂漠不关心，他绝对不会闲懒于传福音，反而这个会成为他传福音的动力跟盼望。最后有一个例子做解释，前年的新生工作，我们在政大就是发访问表给那些来体检的大一新生，透过做访问表来知道他们对福音有没有想要认识的意愿，这样有想要认识有兴趣有一点兴趣，我们再打电话给他出来跟他传福音这样。那好死不死问卷印不够用完了这样子，对，那 用完了，好，那这时候用完了，会不会有些新生走来走去，然后就没给他做到问卷？那当下会不会有一些，本来会信的，因为被我们 lost 掉了，所以他就不信了这样子？会不会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我身心上帝所拣选的，那属于上帝的羊，一定会信，绝对不会有一个失落。而我，即使我相信这个真理，我也愿意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所以我用我这一生中跑步能够跑最快的速度之一，跑去影印店，赶快把足够的问卷印好，再带来体检的地方继续的做问卷。我的动机不是因为怕我做不好人就下地狱，而是我渴望，我乐意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上帝的拣选预定激励我，愿意就算腿断掉啊、没有那么厉害，就算跑得很累，我还是愿意这样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勇敢为他传福音，因着认识他的全权。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有今天这个时间，用我们透过你的话圣经，对传福音，对做见证，对于你那施行拯救至高的主权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能够勇敢喜乐的义无反顾的为你传福音。求你赐福弟兄姐妹下午传福音行动，愿你把得救人加给我，愿你透过传福音也激励弟兄姐妹再次的听见福音，再次的被这最美的好消息给鼓励。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谢谢大家。 请问审核有人审过了吗？ 好烦啊， 都没有人审过，初级的没审过的举手。啊，都不举手是怎样？初级的审核，请问你已经通过审核了，请举手。好，谢谢。啊，没有通过的请举手。都通过了，好。 行政组也是提点报告，就是首先呢，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们有要提前离仪，或者是你忽然有感动，就是想要进食祷告的话，就是如果你今天晚餐不吃，或者是明天早餐不吃的话，就是请记得，就是我有事请留言，终于发挥功效了，就是请你留言，然后注明是谁，就是不吃，然后哪一餐不吃这样。好不好？就是因为行政组会有点困扰，比如说韩英姐在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跑来说韩英姐我哪一次不来，然后韩英姐要上厕所的时候，就要韩英姐我什么时候不来这样，然后这样搞得我就是随时都要做笔记，就是有点困扰，所以请大家配合，就是有事留言的地方就留言，就是你们出缺席情况这样子。那至于之前就是已经有讲过了，就是等一下就是可以再跟拜访姐确认一次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好，所以请大你跟你隔壁的人讲，就是出缺席请留言，拜托。 出缺席请留言。 好，那再来就是第二点报告事项，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要洗澡的话，就是有一个空档，因为就是到晚上其实还蛮花时间的，那有一个空档是5:30，就是吃完晚餐，然后到7:00其实是。